样，个别呢身上还会有被海底礁石碰擦的痕迹。你千万别嫌它丑，也不要嫌弃它有大有小，野生海参实在控制不了，它不像养殖海参那样千变一律的整齐漂亮，但是大自然海域的环境赋予了野生海参的壮实、健壮、结实和营养，是普通海参所不能比拟的。 那是当然了，海参被称为海里的人参，那平时季节交替容易生病的朋友，又或者是体质比较弱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海参。现在起呢，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厂家回馈补贴1300块钱，只要699元就能订购成功。 是， 而且还要送您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4007106108 4007106108，手机尾号50504的唐先生呢是第一次订购啊，说先买两盒给小孩子吃，那小升初了，营养很关键，希望孩子好好复习，争取能考一个理想的中学。老顾客周阿姨呢就说，我们家呀常年吃海参，那过去吃的是辽参，现在野参呢都买不到了，连养殖的都要4-5块钱一斤，是儿子告诉他们进口的是野生的，别总吃养殖的了。那去年呢买过我们的野生海参呢，发现确实很好，吃上去弹性好，那听你们节目野生海参都在海底奔跑，真的很有意思。他去过烟台青岛这些地方，看到海参啊都在海边养殖，水面上都可以看得见，感觉这差距啊老大了。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我们的野生海参啊是生活在深海里的，相当于一座大厦那么高的距离，它纯净天然，各种海底生物啊有着最原始的食物链，就别提什么人工饲料了，抗生素什么的根本不存在。所以啊，现在入口的东西首先是安全。而今天咱们推广活动，不少朋友订购更多，今天只要699元，而且订购一盒还要再送您一只海参焖烧泡发杯，自用送人都很合适。 对，但是今天啊一定要再三强调，那免费送海参泡发杯的活动呢快要结束了，所以说如果是想要送人送海参的，或者是发现自己的身体素质有待提高的，又或者是生活工作累了想要合理进补的，再或者是一直吃海参也想试一试我们这一款野生一级品的，今天都不要错过。4007106108 4007106108。You're such a pretty thing, I'll take you and I'll make you all mine. I will steal you from this patient world that had chased us, it could never be. 没错，4007106108 4007106108。但是我们的优惠热线啊确实现在不太好打，活动时间有限，很多朋友都在抢购当中，如果您遇到占线了，也请您多按几次重播键。一盒鲜芋仙的地中海野生海参，市面上价格是1999元，一分钱都不能少，更没有赠品了。今天咱们官方媒体直营到岸尝鲜价只要699块钱，一盒就节省了1300块钱，买两盒的朋友就特别的多了，相当于省了2000多块钱。重要的是啊，两盒海参您啊全家可以吃上半年的时间呢。4007106108 4007106108。那不管是家人补充营养还是买了送人，营养满满的礼盒包装，地中海野生进口淡干海参，一级品的品质非常的合适，699元一盒订购成功，再送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活动时间所剩不多了，那错过优惠就没有了，立刻来拨通4007106108 400710610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基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咱们今天谈的小话题是如何对抗病毒的感染。由于季节变化呀，这是一个病毒感染容易发生的一个时间。最近呢，病毒性的疾病啊，会啊越来越多，很多疾病是由病毒引起的，其中既有啊一般性的疾病，比如像感冒、流感、水痘、疱疹。除了这些一般性的病毒引起的疾病，咱们还有非常严重的病毒感染以后的疾病。病毒是最常见的致病的微生物，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繁殖的方式，它的繁殖啊，是要寄生在细胞内的，寄生在人体的细胞内。它是一种啊，本身是非细胞型的微生物，它自己没有这个细胞的结构，它是靠我们人体的这个进入到我们人体细胞内寄生呢，那么活着。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啊，能够引起啊疱疹、水痘，而人的乳头状瘤病毒的话呀，那么这就造成妇女的很多的妇科的疾病，这是一个诱因。流感病毒呢，是我们最常感染的一个病毒，一般人呢至少啊说实在咱们都感染过这个流感病毒，是一种啊或者是多种的这个病毒。这个病毒能够破坏人体的健康，但是病毒啊它又可以跟这个生物体就跟人呢共存，而暂时呢不会给生物体啊造成一个伤害，这种状态呢就叫做啊潜伏期。比如像疱疹病毒的话就具有这种特性，平时呢潜伏寄生在皮肤神经节中，或者是潜伏在脊髓的后根神经元中间。当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下降的时候，那么这种病毒啊引发水痘和带状疱疹，还有一些病毒呢能够啊引发终身的感染或者是慢性的感染。长期感染病毒的人咱们就称之为病毒携带者。跟其他微生物相比，病毒在组成结构、繁殖方式以及对药物的敏感性方面有显著的区别，跟其他微生物跟细菌啊不一样的。病毒可以引起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病变。病毒性疾病的种类繁多，它有传播迅速、流行啊广泛、危害严重、高发病率，甚至还可以出现高死亡率，所以这是它的特点，跟细菌不一样。病毒感染的类型很多，其中隐性的感染、急性的感染、潜伏的感染以及慢性病毒的感染等特殊的感染的类型。给病毒病的话，流行病学的调查和诊断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因为它出现了很多感染类型多，所以造成了病毒学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和诊断带来困难。另外在病毒的形态学上，血清学检查这些方法要求很高，这也给呢诊断这个病毒啊这个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有一个特点是特别明显，也是呢影响到啊它呀整个对于人体健康的危害很大，就是病毒啊可以变异。病毒具有高度的变异性，很快它能够变异的。变异株可以适应各种的环境， 甚至发生了连续性的变异。它一部分它的 DNA 就是它的病毒的基因，那个可以变异，变异完了以后一会儿一变一会儿一变，你人赶不上它那速度，所以出现了新的毒株，不仅使得原来的原有的这个机体的免疫力啊不再发挥作用，原来对应的这个疫苗，咱们种啊很多的疫苗都是为了防治啊起预防作用的，这个疫苗甚至引起啊因为它变异了，它就不起作用了，不起预防作用了，那么这就会造成引起新的疾病的发生，同时给病毒性的疾病的免于预防和诊断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它变异，就因为它变异，所以呢就会引起对于我们健康的危害更大。病毒咱们主要是采取疫苗啊这个预防。疫苗呢可以控制许多病毒性的疾病的传播。但是病毒呢它具有啊这个不同的变种，它随时随地可能发生不同的变异。难以啊咱们很难就是说研制出一个普遍有效的疫苗。所以说费了很多时间，也许10年20年我们搞出一个疫苗，可是到时候它变异了，不起作用。所以许多病毒性的疾病啊目前还没有办法研制出有效的疫苗。另外抗病毒的药物呢，由于病毒依寄生的细胞啊作为一个保护伞，它进入到我们人体的细胞内，它可以抵御这个抗生素。目前呢还没有研究出来呢只干扰病毒的复制，就是不让它呢繁殖，干扰它病毒复制而不影响到宿主细胞的正常代谢的理想药物。这个药物我们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所以呢当患者出现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实际上病毒几乎已经扩散到了全部敏感的细胞内，或者已经引起了病毒血症。这个时候你在应用抗病毒药物的话，只能起到一个医治作用。但是呢在医治这个病毒的同时，对于损伤的组织细胞和变化器官呢已经啊起不到啊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已经破坏了，它可以把它的基因嵌入到这个我们人体细胞内的染色体上的这个基因里边，就是说人的细胞在繁殖的时候，那么你同时把这个病毒也繁殖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造成呢这个对健康的危害呢当然就是很大了。这抗病毒药物啊往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为时已晚，就已经晚了。因此有效的预防病毒性疾病的发生关键在于什么，控制传染源，不让它传染。另外呢要切断它的传播的途径，还要保护好易感者。哪些是易感者啊？咱们老年人呢，咱们的免疫系统功能没有发育好的这些儿童啊青少年呢这些易感者为什么容易传染到病毒被病毒感染成发生疾病，那就是因为啊他们是易感者，他们的免疫系统功能呢没有啊发育好。或者老年人呢是免疫系统啊已经在下降。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那咱们对待抗病毒的免疫是怎么办呢？那么咱们呢这个病毒在细胞内寄生啊 通过的是正常细胞表面分子啊结合进入到细胞的，利用细胞的原料和细胞内的酶来复制自己，以细胞力解的方式或者它出芽的方式来释放子一代的这个病毒，它一代一代在繁殖，利用的是我们细胞内的一些细胞的原料跟我们细胞内的酶，它来复制它自己。所以呢，整个的这个病毒啊，当然就是更难能够啊控制它。抗病毒的免疫，免疫是机体对抗病毒入侵的第一道的防线。这个与抗细菌的免疫不同，中性粒细胞的抗病毒的作用不大，就说白血球的中性粒细胞的抗病毒作用不大。抗病毒呢，免疫是依靠我们体内的 NK 细胞、干扰素和巨噬细胞。病毒通过皮肤的黏膜进入到机体，感染到某一些特有病毒受体的这些细胞，活化了的 NK 细胞通过这个 NK 细胞能够分泌一种物质叫穿孔素，实际上它就是一种酶，颗粒酶，来杀死这个靶细胞。这样的话，细胞病毒寄生的宿主的细胞，这个靶细胞死了，杀伤了，那你病毒也活不了，因为它就得靠着我们细胞内的这个原料跟酶来复制自己。另外，白细胞介素2这些细胞因子也可以促进我们体内 NK 细胞的对靶细胞的一个杀伤的能力。病毒感染细胞以后可以诱导感染的细胞单核巨噬细胞这些分泌产生干扰素，跟细胞表面的干扰素受体结合，诱导细胞产生一些蛋白酶，比如像2,5的腺嘌呤核苷酸合成酶、磷酸二酯酶来抗病毒的蛋白，通过降解病毒的 mRNA， 那是什么？病毒的信使 RNA 来干扰病毒的蛋白质的合成。所以说，我们免疫系统这个对病毒的感染跟细菌不一样。这个对病毒感染的话，主要是依靠 NK 细胞、干扰素和巨噬细胞。抗病毒呢，就是有咱们抗病毒的体液免疫，有抗病毒的细胞免疫。抗病毒的这个体液免疫、细胞免疫，咱们也是通过了我们自个整体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啊，可以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而灵芝中间的灵芝多糖，咱们对于啊这个能够促使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功能发挥作用，对于细菌、对于病毒都能够起到作用。因为灵芝中间的灵芝多糖可以使得我们体内的 NK 细胞啊，以及啊相关的产生体内的干扰素啊，以及我们免疫系统中间的巨噬细胞啊，能够真正的来发挥作用，使得我们呢这个免疫系统的体液免疫、细胞免疫能够控制住我们病毒的这个感染繁殖。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人体的健康来说那当然有利，但是条件是什么？条件是你的免疫系统一定要正常。比如说灵芝可以调节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的三大功能：免疫防御、免疫稳定、免疫监视。免疫防御是清除我们这些微生物，当然呢致病的微生物包括我们的病毒在内。免疫稳定呢，是清除损伤细胞或者衰老的细胞，发挥免疫调节作用。免疫坚持呢，是清除啊一些突变的衰老的一些细胞。所以说灵芝可以使得我们免疫系统功能处在正常发挥，免疫防御、免疫稳定、免疫坚持的情况下，使得我们体内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正常发挥作用，对于预防病毒性的疾病还是有用的。